肉类呢包括有牛肩肉、牛上脑、羊肉还有猪肉，每样都可以来上一些。地点在东直门外新中街甲三号地下一层。刚才推荐给大家吃了烤肉还有火锅，主要呢是以牛羊肉为主，还有就是猪的五花肉。那接下来呢，带领大家去尝一尝鸡肉的特殊吃法。下面我们去往 Down Chicken。到了 Down Chicken， 特别推荐一下，就是他们的招牌炸鸡双拼，90块钱一份，量是超大的。另外呢，还有韩国人特别喜欢的甜辣酱炸鸡，油亮鲜红的酱汁均匀的挂在鸡块上，色香味俱全，让人看了就非常的有食欲。它的地点呢，在三里屯 SOHO 的地下一层626号，人均消费80元左右。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专门去吃一下涮羊肉。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咱北京人吃涮肉的地方那可多了去了，还用你推荐吗？今天呢，我要推荐的是杨大爷涮肉坊，其实他家还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杨大爷涮肉坊啊，是按羊肉的部位来切割切片的。据说这可是20多年前他们家首创的。在此之前，听说肉片只有肥肉和瘦肉之分。那么最爱的呢是2两肉，切得非常的薄，薄如纸片，表面很光润，一眼看过去啊就知道入口必定滑嫩。也特别推荐大家，记住哦，要点2两肉。杨大爷涮肉坊的地点呢，在朝阳区朝阳北路家园19号楼，人均消费76元左右。接下来我们去吃炭烤羊排，去往欢乐蒙古人。到了欢乐蒙古人，不用自己动手烤，不用自己动手涮，你呀只要做好了等着，羊排就会端上桌。来到这儿，你只需要撒欢吃肉就可以了。坐下来等不了太久，羊排呀就会端上来，烤得七八成熟，在炉火中呢滋滋冒油。另外还特别推荐内蒙有特色的咸奶茶，和羊排搭着很配。欢乐蒙古人的地点在朝阳区四惠桥下西南角，人均消费94元左右。好的，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特殊的吃肉的地方呢，是喜来西肉。比如说像护心肉、回忆盒饭、烤猪皮这样的菜名，在其他的烤肉店想必你是不曾见过的吧。这里呢让人充满了好奇，吃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护心肉真的是太美妙了，嚼了几口味蕾就被攻陷了。 而烤猪皮和烤大肠也都非常的香，让淑女也不禁会放下矜持，投入到美食的怀抱当中。那么喜来西肉的地点呢，在朝阳区湖光中街南湖中园的南门，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在84元左右。好的，朋友们，关于去哪儿吃肉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谈吃喝，谈美食。但是接下来的美食呢，和肉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而是和我们的养生息息相关的。 这里是 FM 986。 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北京可以吃肉的好去处，但是呢这肉好吃也不能吃它太多。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十种养生长寿的美食。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玉米，我们完全有理由拿玉米来当主食。玉米素有长寿食品的美称，还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糖等等，其营养价值已经超过了面粉、大米。经常食用呢，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病，另外还可以预防癌症、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的发生，还有降脂降压的作用。所以呀，玉米是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完全可以有理由当主食来吃。另外呢，就是每天都要喝一些奶，尤其是牛奶。国际营养学界早已经把羊奶列入了奶中之王。与牛奶相比，羊奶更容易为人体所吸收，与人乳是特别接近的。据研究，人体消化羊奶的时间比牛奶要少一半呢。所以呢，像婴儿呀、老人以及体质虚弱的朋友，更宜喝羊奶。再有呢，就是要吃一些大白菜。俗话说，这白菜呀不如白菜。美国纽约激素研究讨论中心的科学家们发现，中国妇女乳腺癌率之所以比西方妇女低很多的原因，就是她们经常食用白菜的缘故。另外呢，白菜可以润肠通便，而对于容易上火的人，多吃一些白菜更有清火的作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关于健康美食的谚语，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但是道理是什么呢？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是利用了这两种食物的寒热性，配合了季节的寒热性来进行阴阳调理。萝卜有消食降气之功，对气管炎和咳嗽有疗效，它所含有的木质素和辛辣味成分有防癌的功效，而且呢，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和玉米一样，红薯其实也是长寿食品之一。红薯含有非常丰富的淀粉、维生素、纤维素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镁、磷、钙等一些矿物元素和亚油酸等等。而这些物质呢，恰好能够保持血管的弹性，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对防治老年习惯性的便秘是十分有效的。建议老年人要多吃一些红薯。如果嫌红薯太干的话呢，完全可以把它煮成粥来喝。 just never seems to bring the joy I feel the same. Everlasting pain of my loss remains. My heart can't seem to learn to part the hold you left, your mark, all that I dreamed of. Now it seems so stark. Though I told myself I'd hold my breath, a part of me was dying. There i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now but give in. If you gave me one chance to tell you how I was feeling, I would sing to you and tell you I won't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If you gave me one chance to tell you how I was feeling, I would hold your head and look in your eyes, and you know I'd never let you go. Ooh, oh, oh, oh. The way you left me on the train, to say I remember everything that day. I can't believe we never danced. Just need one more chance to share the sunset, our one last romance. No, I told myself I'd hold my breath. A part of me was dying. There is nothing left for me to do now but give in. Yeah. If you gave me one chance to tell you how I was feeling, I would sing to you and tell you I won't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If you gave me one chance to tell you how I was feeling, I would hold your hand. 好的，各位亲们，欢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要想长寿可以食用的美食。接下来呢，要说一说喝粥的话题了。粥熬好之后，也许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上面浮着一层细腻而又粘稠的物质，这种东西呢有点像高油类的物质，中医里管它叫做米油，或者是俗称的粥油。中医认为小米和大米呢味甘性平，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二者如果用来熬粥之后，很大一部分的营养会进入到汤中，其中尤其以粥油营养价值最为丰富，那可算是米汤内的精华了。还有呢，就是要多吃一些小米。据化学分析，小米所含有的营养成分高达18种之多，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就达8种。氨基酸能够促进人体褪黑素的分泌， 因而食用小米粥呢，可以起到催眠、保健和美容的作用。所以啊，小米粥特别建议大家晚上食用。另外呢，还要建议大家每天能够保证食用一个鸡蛋。新鲜的鸡蛋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营养呢也非常全面，有科学家这样形容它，完全蛋白质模式。鸡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其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的蛋白质是十分接近的，所以吃鸡蛋对人体是完全有好处的。平时呢，我们也要多食用一些橙色蔬菜，比如说像胡萝卜、西红柿之类的。美国的科学家研究证实，每天如果能吃两根胡萝卜，可以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10%-20%左右。每天如果能够吃上三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的发生。胡萝卜素可以让人体细胞变得更加年轻，让我们的身体呈现出一种较为年轻的机体状态。那么关于长寿的健康美食的最后一个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豆制品了。日常情况下要多食用一些豆腐类的食品。豆腐呢，素有植物肉这样一个美名，其消化吸收率可以达到95%以上，而且呀，生熟皆可食用，老幼皆宜，是年年益寿的美食佳品。而且呢，豆腐的种类非常多，做法也很多，比如说水豆腐、嫩豆腐，还有干豆腐、豆皮儿，其实它们的营养成分是差不多的，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所以呢，爱吃豆制品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豆制品来食用。 青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